来一起聆听成长的故事。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忠诚、勇敢、逆转、胜利！ 我的天哪，进了！ 6月14号到7月15号，10所高校、100位足球游戏玩家与您相约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全频可视化电台，用年轻人的方式和你玩转俄罗斯世界杯。即刻起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加入982游戏世界杯，玩足球游戏，赢丰富奖品。982游戏世界杯，等你来参加。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ncert。 Hello， 大家好，我是沙漠龚一杰。 舞剑。 Hi， 大家好，我是兔子。 还有最有趣的二次元话题。 听说。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准时啊，在晚上周日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收听我们 FM98.2 AM927北京。 就在这个周末的晚上和大家见面了，我是李可啊，我们这个双可 Twins 组合又一次合体了，再一次喜相逢。那么我们俩每次合体都是有大事发生，那么今天呢又是一个只想着今天晚上要看决赛，这个激动的我都差点忘了来这个电台上节目。 没错，我觉得啊，他们可以这样，今天晚上你看是法国对战克罗， 而且呢他也是让大家关注到了不同国家的美食文化啊、甚至比如说像比利时啊、克罗地亚这种国家在世界杯上的火热，也引起了大家对这个国家的好奇。可能原来从来听过比利时，只知道比利时巧克力啊， 哎， 啊， 还有比利时啤酒，有可能 对克罗地亚的了解都更少。所以世界杯它虽然只是一个体育竞技，但是它火热的绝对不只是足球这一种运动，它带来的更多的是一些其他的隐身的这些项目，而我们的游戏呢，跟它也是息息相关的。同时呢，游戏呢，或者就是说，拿接下来的这个法国对克罗地亚的这个比赛进行模拟一下。 嗯，说实话啊，我觉得留一个悬念啊，咱们先放一个片花，片花之后回来啊。 大家好，我是石深。四月番如今已经纷纷完结，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导致整个四月番关注度并没有太高。在四月番中备受期待的东京喰种2E和女神异闻录5表现都差强人意，很多人意。其次，今年四月番涌现出了大量优秀的漫改作品， 而大家喜闻乐见的轻改动画则少了很多，这也侧面证明了观看番剧的观众接触了新作或重制版。四月番中也不乏重制的经典作品，除了《银河英雄传说》大胆地进行了全面的翻新外，其他重制作品最后再说一说原创动画，或许是受前一阵大批原创动画爆死的影响，所以今年更多的动画制作公司都选择重生机潘多拉和实验品家庭也反响平平，但是客观来说，实验品家庭并不算差，只是四月优秀的番剧实在太多，演不尽如人意的作品，但是不影响四月番整体的优秀程度。希望即将到来的七月番也依旧能以如此高的整体质量给大家带来良好的观看体验。 好，欢迎回来啊，欢迎大家。年计划啊，点击对左下角的这个直播间，您就可以看， 嗯， 对，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另外还有一种方式啊，您可以通过哔哩哔哩 B 站啊，搜索漫游嗨翻天，找到的让人嘉宾呆了半天没说话，这有点儿， 我们要隆重的介绍出我们今天的嘉宾，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哎呀，我怎么又来了？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我刚刚已经说了，说我们这个双可 twins 合体，再加上这个小易，我们一定要有大事发生。每次合体都是有大事发生，嗯，啊。那么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 没错。 这个后都不知道是什么景象了。 对，四年之后可能大家已经有了孩子，是吧？ 带孩子在看。 对， 对。那小易，你今天 这个对这场球赛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立场，因为我是这个阿根廷球迷， 哦， 对，然后其实 但是世界杯已经早早就结束了， 对，我就一直对，你知道吗？我就一直就每次现在就。选择一个的话呢，我个人感觉啊，这个还是法国队的这个胜率会大一些，毕竟感觉从前面表现的一个状态，包括这个法国啊锋线三叉，莫德里奇跟拉基蒂奇的发挥啊，然后至于这个其他方面的话呢，确实我觉得实力上跟法国肯定还是有一定差距的，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啊观点，对对对。 嗯，这个法国这个豪华军团，这些小将们啊，一直是被大家一直有夺冠热门，一直走到现在。 对，关键他们特别年轻。 对。 说是叫什么梅西定律，就是只要是在前面这个淘汰赛阶段淘汰梅西的球队，一般都能够走到决赛，就 是 好像，哎，好像欧冠之前也是这样啊，就是 牛奶的广告了，大家很多 很难受 的这个粉丝 很难受，对对对，我非常难受这个。 对， 哎，我发现这世界杯还有好多这种有意思的这个趣闻。之前德国 恭喜恭喜！ 对，哇，这次。这次德国队说实话能那么早结束，没有想到，因为他在踢那是哪个队啊，是瑞典还是哪个队啊，反正最后 怎么输呢？这场不可能输的一场比赛，对，我们就压根没有想过输。他采访的时候还是这么说的。 那场是不是只要我记得好像只要平都能出现？ 没有吧？要赢，要赢， 必须要 赢，要 赢， 就是赢，你哪怕赢一个球也行， 赢就可以出现。 对，主要是输给韩国这个感觉还是比较奇怪的，比较冷门的一场比赛啊，而且。但是之前因为说那什么嘛，都说是这个冠军魔咒嘛，就是下一届一定是小组赛出局啊。对， 他依然为我们保持了这个魔咒啊。 对，我觉得这种记录要想打破也是很。 很认真的说啊，他们俩不是也算是打破了最好成绩吗？ 啊，是没错没错没错。 行，咱们不聊世界杯啊，咱们先从世界杯。玩那种感觉 啊，体感游戏。 哎，对对对，体感游戏，我觉得当时就是把很多体育的类型揉杂在游戏里。我不知道小一你怎么看这个体育游戏的一直产生或者它的演变这么一路。 其实这个玩家呢分为很多种啊，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就是枪车球玩家，其实基本上就是说就是我们只能用这种大的这个。体育类游戏其实特别早，最早的话应该就是从足球开始就有了啊，就是最早的可能应该是在九几年的时候啊，第一代的这个应该是实况跟非法，甚至更早在这个街机阶段啊，其实也是有的。对，所以说其实体育游戏应该说这个发展的时间非常长了，已经一个非常老的一个这个怎么说呢派别哈、啊、一个非常老的一类的这个游戏。但是现在呢就是不知道大家最近经常都在玩些什么。我最近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原因，其实最近这个足球游戏还是挺多的啊，而且无论是在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设备发达了嘛，对吧，这个除了主机啊电脑啊，现在手机上面也有啊。小部分人他是比较相当于就是忠实用户啊，比较这个硬核的一些玩家会去喜欢这一类型的游戏。那可能更多的玩家呢并不一定会完完全全的沉浸在这个体育运动游戏里面，但是如果你喜欢玩的话，像现在这几个月啊，或者说是这个，比如说。一玩可以玩很长时间，反正因为我是这样子啊，就是基本上很多玩家可能跟我比较类似，就是说其他游戏可能也会去设计，对，但是我一定会忠于那么某几款体育类型的游戏，就是这是一个很固定的一个玩家群体。 那现在世界杯期间你有没有体验一下这个手机版的或者是这个 PS4 版的 法，然后主机端的 实况， 对，实况是一个比较老的系列了嘛，应该最早最经典的就是实况8啊，然后后来慢慢的被非法给取代了，直到最后一年，就科乐美公司不是做的实况嘛，然后科乐美公司是今年应该是最后一年的这个俱乐部和球员的版权的这个期限，然后明年应该就没有了，到期之后，所以可能实况这个系列后续会怎么做，其实对于老玩家来说还是比较这个关心的一件事情。对，但是对于大部分玩家来说，其实慢慢的就是包括篮球游戏也是这样，就很多游戏它都会，因为球类这个东西本身是一样的，无非就是说我这个游戏厂商做的和另外一个游戏厂商做的你更喜欢玩哪一个，那这当中呢它肯定会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不一样。比如说我最早接触的这个篮球游戏是 NBA Live，是 EA 公司出的、那后来呢大概到了这个09-10年的时候就会慢慢转到这个 2K 公司去做的，这个就是 2K， 像那会儿是2K09 2K10， 慢慢的就是从 NBA Live 转换到了 2K 上面。那其实这个足球游戏也是这个样子，最早就是实况，那会儿基本上就是实况8，然后慢慢大概应该也是在这个10-11年的时候开始啊，玩开 啊，那慢慢的就会转到非法，然后你去尝试，就周围几个小伙伴们说，哎，这个挺好玩的，你试试。你一玩之后，你觉得啊，好像确实在某一些方面哈、啊，操作上或者说是这个游戏的画面上，比这个原来你玩的这一款好像稍微好一些。 对， 你就会慢慢转过去，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游戏群体嘛，就相当于比如说你再往五年前推，可能很多人一起玩 DOTA， 然后你这现在就是很多人一群人一起玩吃鸡啊，或者说英雄联盟也好，就身边一群小伙伴，看他们大家玩什么。对，所以慢慢的就会去有一定的转变，然后一旦这个市场被转过去之后呢，你先就比较难转换过来，嗯，很少有这种，但是可能慢慢这个周期就会比较长。你比如像 NBA Live 系列，包括像现在实况系列，你再想把原来老玩家给圈回来，比较难了，嗯，就比较现在他们的这个销量跟这个非法跟这个 2K 比起来，那差的还是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嗯， 对。那我觉得你说有时候你大胆想未来五年之后游戏能体育游戏能变成什么样，有了 VR 这个 AR。 对，其实你刚刚提到那一点就没说、 啊、 就是感觉我还忘了。对，像这个体感类型的游戏，其实现在这个之前我记得是在这个 PSVR 上面有一个那个3D 的这个投篮，就是模仿那个 NBA 全明星赛的那个三分球大赛， 嗯， 你抓取然后投出去用那个遥控器。对，但是这就这种大概就是比如像我们这个演播室这么大的一个 房子里， 哎，空间内，然后它会有很多的探头去固定你的位置，包括你的肢体动作，它不仅仅是通过遥控器来判定你的这个位置的啊，然后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更充分的动作去完成。比如说我那会儿是测试了一个枪战类型的游戏，它还不是体育类的 啊， 枪战类型游戏，那基本上玩起来就是很耗体力，特别累啊，你需要 吓人吗那个？ 它不吓人，它是什么呢？它就是你真的是，比如说，你想躲在掩体里面，咱们正常玩游戏可能就是这个一个 C 啊，一个按键哈，对吧？或者说一个哎，就蹲下了一个 Z 啊，就卧倒。对，你就玩起来很累的，那个游戏真是玩起来很累的，就是你得一直不断的跑动。比如说他在那个房间的那个区域内，他当时那个画面设计的是一个这个像战壕似的一圈，然后呢又是那种类似于巷战，外面是楼， 嗯， 你真的是属于你端着那个遥控器的那个枪啊，你要360度你要全景扫，然后一直对着那儿打完之后，关键是他那个换子弹特别真实，咱们换子弹 R 一下就完事了，对吧？或者你按哪个键操作一下就直接换子弹了。他那个是真的是你得用那个遥控器操作，搁这摁一下，把它就是摁住放下来，他的意思就是说你把那个弹夹给抽下来了，你再从地上再捞一个起来，再摁再装上。 做这种情况 去做体育啊，对，那就 岂不是要跑整场球赛？ 对，他之前那个还有一个那，但那个我没试过，就是一个那个外接的设备，基本上你是属于把你的腰控制在那个、 哦、 一个外接设备上，底下是一个类似像一个滚球一样， 那个、 对， 跑机一样的那种、 啊，对，那个东西大概几万块钱吧，那个东西，然后我没怎么看到过有人买那个东西，然后只是在视频里看到过，就是你在固定在一个这个1米1平方米的位置里面。然后你怎么移动，它都是在它那个固定的框框里面的。 所以突然感觉好像对未来的这个游戏没有那么渴望，觉得还是现在更省力，但是健身好像变得更有趣。 健身现在有一个那个叫 那还真得像你说的这个有一个这种特殊的空间，如果在家里玩的话、 啊、 家里有什么瓶瓶罐罐 最近好多好多 操作起来 没事其实还好，基本上你保持有一个这个我觉得像中间那么区看了看，对，觉得确实很累，他那个就是你们可以看那个视频，回头找到的话啊，就是手里面两个遥控器，然后它是那种类似于音乐游戏，从那个前面那个像音键一样就传过来了，传过来之后它有不同的方向，你要从不同的 踩， 不是像切西瓜那种，就是你要拿着那个、哦、就是你其实不是一把光剑嘛，就是是个遥控器，但是你要它那个你能看见， 在那里面就像 那我觉得这个纸上谈兵不如实战演练。我们后半时段呢，我们这个豪华的演播室有这样的设备条件啊，你们一会儿不如来这个实战演练一把这个2018的这个非法比赛，有这个许可和我们的 小。我们可以演练一下法国对战克罗地亚吗？ 我觉得可以。其实我一直在幻想，我说我觉得可以实战演练一下。 我们其实在疯狂的暗示大家今天晚上、怎么是吧？ 模拟一下 怎么猜？ 希望咱们天台今天不要有排队。 是，我还刚刚特别想问小易，这个 VR 游戏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体验过，它那画面很真吗？ 没有没有，现在还达不到。现在其实大多数， 但是我在商场看有那种 VR 体验，然后一般是女孩。 我之前在游戏展会里面看那种就是比较 Q 版一点的那种丧尸主题的 VR 游戏，我戴上之后也是感觉挺不舒服的。对，然后 有什么感觉让你感觉不舒服？ 就特别近，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 它能摸上你吗？你感觉到？ 能啊。 你有触感 啊？那当然没有触感了，就是我说从视觉感官上真的就特别近。而且关键是大多数恐怖游戏其实它主要就是这个气氛渲染的很恐怖嘛，它不是说真的这个东西真、对，你真说比如说你一个很恐怖的东西，你就真的把它变成一个画或者一个什么东西，你就啪啪你眼前，你不觉得恐怖，它就是整个那个氛围渲染的。而且再加上你本身，你想你是一个就是你正常你在玩普通的游戏的一个你就这个 3D 环绕的啊，你就特别真实 啊、 对， 哎，我一直有一次在想啊，有一次上次也是有一个人问我说，你觉得这个如果让你研发，你最想研发一个跟 VR 什么结合的？后来我说就把每部电影研发成 VR 的、就是你能在每部电影里当一个人， 那不就是头号玩家里闪灵的那个片段吗？就 电影的画面做成 VR， 其实就跟你要么做成 3D AMIMAX 比这再一个往前一点而已、 但是这个你知道这个技术难点在哪儿呢？我正好周五的时候那个、我们就是这个做了一个这个 VR 的会，然后它难点在哪儿，就是说其实现在的这个全景拍摄很简单 啊， 你知道有一个全景的那种鱼眼的这个相机啊、或者鱼眼的摄像头，你通过这个技术成像，你拍出来之后，你把你自己就是相当于比如说我固定在一个点上，你转圈看滑着看 周围都可以， 一点问题都没有。但难在哪儿呢？难在是你怎么能在这个空间里你在动，你一边动你还能一边转圈看。这个拍摄非常难， 那就保证每一步都得有一个环绕的那个针， 对，就是、 那个、针都得， 对，这个就非常难了。这个需要肯定就是技术合成，再加上拍摄的角度的这个要设计好多个拍摄角度，肯定是。 哎，那就跟咱现在玩游戏里，你控制一个人物，你不是到任何地方，比如 你游戏里简单，你游戏里简单，游戏里它直接三。大多都是实景嘛，你如果是虚拟场景，这是 OK 的。 所以你刚刚说的那个，就是把这个 VR 运用到电影里，这种游戏，就是现在有一种那种电影游戏嘛，就是它。 关注的就是这个 VR 观赛这一块，因为正好世界杯嘛，就是你能，假如说你现在都是通过这个家里的一个大屏幕，然后这个电视信号转播切什么画面你就看什么画面，其实这个还比较局限的。如果说现场能有这个更多的这种这个传输技术包括拍摄技术，你能够直接带上 VR， 对吧？你就好像 现在好多歌星的 团里面跟着大家一起玩人浪，在自己沙发上面，这应该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 对、 所以咱们珍惜现在还用电视看世界杯，有可能下一个四年我们就是在家里每一个戴一个那个 VR 眼镜。 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牛栏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看出海，60场科学实验打开神奇世界，还有十国大使馆带来的童话故事。这个暑假， 北京展览馆，我们一起读书吧。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 年轻的声音， 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漫游嗨翻天，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这里有最人气的声优， 大家好，我是山心， 我是黄真纪， 唱剑， 大家好，我们是七朵 Seven Sense Concert。 Hello， 大家好。 胜利， 我一直都很喜欢初音，就像以前初音的歌，把所有的歌都下 来。NMM 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技巧，它对颜色的这个。 2018每周日。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就是为您直播的漫游嗨翻天啊。 非常搜索漫游嗨翻天来跟我们实时的弹幕交流。 对，那今天还有我们的嘉宾老朋友小易啊。 对 ,Hello。 啊，咱们上半场聊的这个体育游戏啊。 基本上都有，那个包括像什么这种拳击类的呀，然后高尔夫、哎、啊，其实那个有很多高尔夫球的有。挑战性啊，基本上属于乐趣还不错，而且有很多高尔夫的这个体育游戏呢，它是这种比较 Q 版的。 嗯，那它这种 VR 游戏会不会增加这种体感？就比如说， 啊，那个通过手柄震动，其实相对来说这个感受肯定还是比较弱的嘛。但是如果你足够有钱的话，足够好，对吧？那你就可以上很多设备，像我记得之前那个 就坐在那个车里， 他就是坐模拟坐了一个类似于像车的座位，然后加上前面的这个仪表和这个方向盘，但是他底下他的那个就是他。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个甩出去的这种感觉、离心力的这种感觉，它都可以模拟。我那会儿是在那个去年那个 就是动作那么大那个 啊，那个动作特别大，因为不是因为本身你玩的时候也比较激动，你知道吗？就是可能会比较投入， 是是， 你知道吗？我那种开始哇， 本身动作特别大， 对，就是可能我自己玩的时候也比较激情一点，然后再加上这个他当时一甩，真的就是你就感觉我后面本来还挂了个包，我下来的时候我看那包都已经在地上了。 哦， 嗯， 哎，那你们俩说了半天。我可以直接捏人，然后还可以这个装修，因为我经常在哔哩上看有那种番主的那种实况，就是装修不同风格，然后会不会这种要是有 VR 会不会更爽？ 种领域比较多了，其实啊，但至于游戏上面， 我觉得你这个比较简单，因为就跟小易说，你这全是虚拟场景， 对， 你搁在里边就完了， 对 对 对，而且你这个场景呢，相对来说比较。 就是派对啊什么这种 啊， 然后就可以需要 你主要是想去 VR 派对， 其实只要换场景就 OK 了，就可以使。像是斯皮尔伯格拍的《头号玩家》里面一样， 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就是那你光是在你自己的一个密闭封闭空间内玩就没意思了， 对， 你就真的一定是有别的玩家那种。 对对对对， 去 party 是吧？然 后到时候遇见了，但并不知道相互熟识啊。然后那是一个完全不同的脸。 对，哎，那你们觉得咱们跳开 VR AR 啊？等于 VR 是一个很落后了，等于过几年之后，等于出来一个新东西， 目前还不太会，因为本身现在那个 VR AR 本身现在就是说在实际应用领域上，达到就是说我实时的想观看这个全景视频的这样一个带宽，那这个大概到那个时候，也就是说才能够普及，就是说我们用手机。往未来发展的话，其实因为像 VR 这个东西，最近我应该是说，应该是16年是 VR 元年吧，那会儿就是说很多 VR 设备。多的这个 VR 方面的这种技术上的研发，所以其实但现在这些产品也还没有出来，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说目前我现在反正是想象不到一个一些最基本的一些玩具，就是那些啊扣在眼睛上的一个那个罩子，那个东西其实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对， 我觉得就是我想象的，可能 VR AR 这些 会嘛？他现在就讲了很多，除了 VR 看房之外，他有很多像安防。 对， 比如说像这个火灾现场，或者说像这个我们很多这个人民公安来，对，他除了应用场景还是比较多的，除了在游戏这方面，对。 然后如果就是我刚才想说，就是说单拿游戏来说的话，你看除了咱们刚刚想象的这些全。 好像说的是它能够跟你的这个神经是有一定相通的， 对，它那个设备好像很全面，就是包括你它那个全身不是穿了一个那种什么纤维的衣服， 对， 然后你的整个神那个体感，包括你的触感都是有的。 对，反正我觉得慢慢的后续肯定会这个发展成未来的游戏，应该会往那个方向去尝试。 幻不幻想当。 走到大街上一个人都没有，所有人都各自坐在家中，然后在虚拟参加派对，整个路上一辆车没有，这个时候只有一个人开着 A186 在车上，用那种当时可能 和那个电影他用那个创始人所说的话，不是也说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只有你在现实生活中才能吃到一碗那个热的饭，才能感受到你心爱的人。他其实也想 就是你不需要你把它玩成怎么样，你就是玩它，就是我觉得他讲的是这个啊。对， 行了， 好， 那咱们也来玩玩吧，玩玩 咱们也来 play 一下。 世界杯决赛前的一场模拟巅峰对决，就是来自啊，你们俩还没选主队哈，你们现在选一下吗？ 选，先选，你 先 说吧。 好，今天晚上的是。来给我们模拟一下今天晚上的比赛，欢迎大家呢通过982我们的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可以在哔哩哔哩上搜索漫游。现在准备操作一下，选择一下他们的主队，希望大家呢也来跟我们发送弹幕来说一下你支持的世界杯的主队，也可以支持我们今天在现场的这两位选手。其实法国队呢作为一支新兴的球队呢，从世界杯走到现在呢也一直博得了很多人的眼球，像姆巴佩这一个19岁的一个新星，这个赛场前的这个声音， 但是我们这进不去啊，这个 现在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射手榜最高的应该是凯恩对吧， 问题了吧， 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视频直播的画面，已经切到了两个小人儿在我们的这个FIFA世界杯的现场啊，那2018年世界杯最后一晚啊，当然了还可以在相约4年之后我们继续的在这个绿茵场上见啊，我们见证了这个梅西的这个失落。哎，好，最无解的呢是许可现在穿了一个葡萄牙这个球衣， 对， 然后他在操控这个法国队。 我操控克罗地亚 这个球衣，哎， 我操控克罗 选择的是克罗地亚球队，然后我们最后小易在进行排兵布阵啊，他们在做最后的这个阵型的选择。哎， 对，其实这件事仍然没有破裂，我觉得这个现在的这个球衣制造水平真的是很厉害。 对，我当时那一幕感慨的也是这个裤子质量也太好。 喀山吗？ 啊，好像真的是喀山。 人， 好，我们现在呢是在俄罗斯的喀山竞技场，能容纳45000人的球场，带来这场比。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视频直播，哔哩哔哩上可以搜索漫游花饭店。好，现在比赛开始了啊，最开始呢是白色的是法国吗，好，现在克罗地亚带球进行反击。哎，克罗地亚的传球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但是法国队的这个后卫的防守呢也相对比较严丝合缝的，而且感 现在是克罗地亚在带球， 好，我们现在换了一下位置，来换了一个更好的更清晰的位置来给大家观看这个比赛的实况啊。刚才我们这个导播老师也是认为我们的赛况非常的焦灼啊，也在前方给我们发来了支持。导播老师你可以来奶一下，你支持哪个队？ 继续。我们是在这个非法比赛上的这个身穿白色球衣的是来自法国的球队，那么黑色球队呢是来自克罗地亚的格子衫，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穿那个特别漂亮的格子衫啊，应该是客场的球服， 因为我觉得。我们俩今天这个对决啊，确实是技术非常高，因为小易在非法上的造诣啊，我觉得应该不亚于咱们中午剧那个九八二的那个节目啊，就是游戏世界杯的那个节目。对，小易这个游戏玩的非常的厉害， 小易这个马赛回旋使用的非常漂亮。 对，等一下，我想说这个按键好像。 进了，我们法国队现在1-0 姆巴佩，姆巴佩， 姆巴佩， 19岁的天才啊！ 我们导播老师刚刚 我觉得。 一脚射门啊，让这些格子军团的这些帅哥们目瞪口呆，不知道今天晚上会不会历史重演？ 非常女球迷这句话。 法国队1-0领先了克罗地亚，不知道上半场克罗地亚还会不会有这个大范围的这个突破，感觉克罗地亚的进攻其实还是相对比较猛烈的，但是一直没有特别有效的射门。依然是克罗地亚带球，克罗地亚的传球还是相对比较稳定的，丢球的这个几率也比较小呀。法国抢断现在往禁区里带， 如鱼得水，这么 所以你想说的是，不是代表着法国队赢，是代表 小易 用哪个队，哪个队 厉害，对对对，小易的技术确实厉害。 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晚上这场就是，哎呦，直接射门，这一脚其实可以传一下，可以传一下。 不是，小易是法国队。 对啊，我刚刚说是法国队，法国队射门了，我又看错了吗？ 对，刚才是我射的门。 啊，不好意思。 对， 大家可以拿我的这个解说作为我们这一个背景音乐。哎呦，又一次射门啊！还好我们这个门将。这个克罗地亚传球失误啊，现在到了法国队的脚下，法国队有没有机会？法国队的防守一直是还是比较有 还好，一个角球漏球， 这球差一点儿打到了边柱。 对， 我知道得稍微适应一下那个实况跟这个非法键位的一个调整。 现在我们这。对来说比较的保守，一般是以防守为主， 对 啊，一般靠这个定位球啊或者是角球呢进行突破。但是法国跟阿根廷的那场比赛呢是可是4-3赢，那场还相当比较精彩， 因为有煤球王嘛， 虽然煤球王淘汰，但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岁月呀，32岁的煤球王啊，在他这个， 哎呀，他最后看向天空的那个画面， 太 悲情了。 也不是什么好 也是让人非常的伤心非常失落。 主要是阿根廷对法国那场比赛呢，其实早一点我觉得把玉观音或者阿圭罗 这个这个安排分配部排兵布将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对，阿根廷的后防线主要是在对法国那场比赛中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一个 问题。其实也有可以 麻烦， 但是从 赛场上， 但是从这个赛场上真的是没看出来，也可能是梅西对于梅西的这个防守和打压也是比较明显。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那在我们的这个非法实况中呢，现在比赛时间已经进行到了69分钟啊，70分钟。现在呢，法国队的控球率呢是51%。被我们的门将给扑了出来。 哎呦，这球， 差一点，有点挑高了， 嗯， 有一点着急。现在看一下法国队的脚。 是吧，这是球门守门员的一个巨大的失误， 守门员把球 没看到能不能立功、 哎、 哦、 哎、 守门员还是 叫将功补过， 将功补过 啊， 补出了 是哪个球队在控球。 对， 其实说起这个门将，我感觉2018年有很多的门将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这里高板的这一枚点球，也是让很多的这个梅西的粉丝感觉。 其实我说实话，我有点想不懂他那球怎么能把梅西的点球扑出来。 其实 我真的是有点。 其实我觉得也不是说有多么的神奇，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判断正确。 因为我觉得啊，不是世界顶级的门将，梅西经历过这么多比赛啊，包括巴萨呀，包括欧冠上面，应该说心理承受能力还是非常好，而且梅西在 是常规比赛的90分钟呢已经结束了，现在伤停补时2分钟， 一下伤停补时也结束了， 伤停补时也结束，就在我们刚刚说话的时候， 我们今天预测的最后的一个比分了吧，算是上 是， 因为我觉得今天晚上法国跟克罗地亚1-0应该不是，我觉得是不可能发生的比分。 这样吧，我们就说一个特别希望的。 好， 好吧， 三个人每 比三战平然后踢点球大战。但我觉得这不太可能啊。 哦，这也 就很精彩，你知道吗，一晚上绝对。 点球大战是不是还没有出现过？ 有 过。 球大战 对 啊。 我倒是不是太希望点球大战出现，我还是喜欢他们在绿茵场上奔跑的样子，但是我是很期待大比分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球龄不是很长的这个球迷来说的话，因为上一届世界杯是1-0，而且不是在常规时间段，德国1-0赢了阿根廷，所以我总觉得决赛大家会 3-1吧，法国3-1赢克罗地亚。因为我觉得法国后防线的话呢，怎么说呢，就看他怎么排兵了。他要如果上次对比利时的那个阵型呢，因为比利时进攻对克罗地亚，我觉得不会摆出这样铁桶阵，因为克罗地亚强的就是莫德里奇还有他的中场。我觉得因为法国队有坎特的一个存在，而且包括姆巴佩，而且 克罗地亚吃不到什么太多的优势啊， 而且只要防住莫德里奇不就完了吗？其实就很简单啊，就封住他 就可以了。你知道吗？昨天以前我是刚才跟导播老师的意见一样，我还挺 导播老师可能 淘汰的是谁？ 克罗地亚淘汰的是俄罗斯。然后克罗地亚可能是这样，就是导播老师可能有自己的情怀在，但是我说实话，去遏制对手，去进攻或者踢出一个决胜局的话， 我想起来， 所以我觉得克罗地亚， 就克罗地亚和英格兰那场，感觉他的那个整个的进攻还是就状态，感觉进攻状态还是挺 更积极一点， 对，感觉很在的感觉。然后法国相对保守一些。